身列位老乡亲， 将 只因劳累得了病， 他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将 不准我唱戏一年真， 将 无奈做了小商人， 将 我这报纸是好本面， 将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争， 将 可怜我做一人， 拍成馅饼了。 是。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的相声《卖包子》，这也是侯先生的名作之一啊。我们在开始播这段之前呢，介绍了抓阄赵，原名叫做赵顺奎，除了在清朝末年非常的走红之外呢，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在电台演唱，还到一些宅门堂会走票。因为当年曾经入清宫演出，所以当时的报纸呢，民国年间称他为赵老供奉。那么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为您播出一个滑稽大鼓小段，我们为您请出的是曲艺曲剧名家，同时也是影视剧的名家莫奇老师，为您演唱滑稽大鼓大脚。以上您听到的是莫奇先生表演的滑稽大鼓小段大脚，您听这个幽默的感觉，再听听这个滑稽大鼓的滋味，这是从京韵大鼓的总的脉络之下分支出来的一个曲种，如今呢已经是少有传人了。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佳作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1.4 度，受地面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雨后空气清新，气温有所回升，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1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9到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精研，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哏文章未逊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是青年相声演员刘宇昭、徐宇泽表演的《公司公司》，这是我们前两年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录制的现场实况。这个作品无论是取材内容、包袱的设计、演员表演的方式，都还挺潮的，很贴近现在的生活。好，我们请您听一听《公司公司》，刘宇昭、徐宇泽表演。 谢谢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大伙。 哎，刚才是徐涛跟郭威说了一个相声、 哈， 今天来了好多朋友，起满坐满。哎，今天来这么多，我看好多男观众， 对、 哎，带着别的女朋友过来也是可以的、 别在瞎说八道。 哎，上来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哎，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徐宇泽， 是我， 特别的优秀，看得出来哈。哎，经常电视能看得到，真的是别客气哈、尤其直立行走这几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作品带给大家。 闭嘴闭嘴，什么叫直立行走这几年呢？ 对呀、 对，我一直就直立行走。 这谁呀、 我 一直都直立行走。您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咬断了脐带走出来的。 这脐带都飞牙，你看见没有？哎呀， 推开产房的门，父亲让您久等了。 我后来直立行走的。 哎，对吧？哎，说相声要严谨。 哎，您这有点太严谨了， 对不对？就想说您优秀， 是吧？ 徐老师真的很不错。是长得是难看，这个没办法了。 怎么我就难看了？我就、 你好，你瞅这素子长得，你瞅着 你这这这人能长素 你瞧你这发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人长得难看没关系，学习特别的好， 学习好。 哎，刚才我在旁边是看到了，今天来了很多小朋友。 对， 哎，徐叔叔学习特别好， 学习好， 当年高考成绩很出色。哎，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你听见没有？ 对不对？ 哎，对。 哎，高考210大几， 特别棒。 当时那个分也不， 我们家那片都是弱智是吧？210大几就状元了，20多分状元的落榜了怎么办呢？ 那年题难 啊，那年题难，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大家想一想，老辅导老师押题根本压不中， 老师都猜不着 哈。 对， 77年恢复高考没参与过，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您哪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我 没有啊， 学习不太好， 不好、 啊、大家不要想到学。 嗯， 当时考了一个七类专吧， 对， 也就那么回事儿。 这咱国家到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么累的专呢，可能啊，太累了。 哎，跟我那叫一个没法比呀、啊。 干嘛呀？猪尾巴吃多了你？晃悠什么呀？ 不是， 给我说什么都不是，就为这个，跟我咋没法比？怎么了你？ 知道我什么学校吗？ 你什么学校啊？ 说出来大家就该羡慕。 你说出来羡慕不羡慕？ 我哪所大学呀？ 嗯， 211。 二幺。那你不如我呀？我211是大几呢？对不对？我得217，你才211，你比我差6分了，你什么玩意儿啊？ 行了，您太有意思了。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那你下回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啊？老说黑话，谁听得懂呢？ 我那是黑话， 那可不嘛。 我说985呢， 你没有这么多分儿。哎，这几门加一块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这事儿来的。你还别蒙我。 行行行，徐老师，我错了。我就告诉你，我是哪所高校毕业的吧。 您说吧。 大家可能很熟悉， 嗯， 就在四环路边上，北航。 北航就北航呗，使什么美声的范儿啊？北航又没有音乐系，您是北航干嘛？怎么了你？ 北航你知道吗？ 北航我怎么不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天哪，你才考200多分，你还知道这学校呢？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敢管我呀？ 你有意思吗？ 我就愿意过这瘾，你管我。 我是北航毕业的。 北航学什么呀？ 学什么？当然航空航天方面的了。 航空航天多了，扫跑道的也算。你是干嘛的？你给飞机安反光镜的？ 那飞机用反光镜吗？那个？ 亲爱的，飞机不用反，飞机会倒机的时候它瞧不见后头。倒机的时候那有那膀子，回头再碰着。你这。是不是开飞机呢？不过科目二的都过不了。 对，好家伙，你快气死我了。嗯， 就这么回事。 哎，行，我研究的比较高端一点。 您研究什么？您说。 可能大家不了解，现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应该研究的是飞行器。 啊？ 嗯？ 那不知道。 不知道了吧？ 啊，我可不知道。 哎，那就好办了。 好办，像话 吗？您？ 飞行器。 对。 飞行质量是多少？ 嗯。还想难住我？ 嗯， 应该在750克到758克之间吧。 嚯，这么一点儿才？ 对， 飞行高度是多少？ 对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那也不高啊。 哎，肉眼可以看得到。 干嘛使的呀？ 信息传导。 我打电话不行吗？ 啊，这个目前用于军事当中，军事打电话容易被窃听的， 哦、 所以还是物理传递比较保险一点。 哎，那还真挺好。 哎，对，嗯。 那你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啊？ 哎，我能告诉你吗？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 军事方面很保密的。 不是，我们不跟你上外传去，保证不传。 那我只能告诉您大概位置。 也行， 就在车公庄那边，北京的朋友可能了解。 那不就马路边那个航天科技大楼吗？那个航天金融大厦。 你说那是写字楼，我们在官园桥往南路东200米左右，就那一片儿吧。可能北京的朋友也不太，军事单位比较保密。 官园桥往南路。 对，那边哎，是 官园鸟市。 对。 那不官员鸟市吗？ 哎，这么保密的单位你都知道？ 哈、啊，你是官员鸟，那跟你刚才说的就对上了、 啊。 真的，大伙儿一块儿琢磨琢磨，他那玩意儿嘿，是这飞行质量是750多克，1斤多，你知道吗？飞行高度是60多米，不到100米，信息传递，你看没有？合着你是卖鸽子的？啊？嗯，你舔着个大脸，使着美声的范儿，北航，你是一鸽子贩子，和尚， 不卖了， 你是卖不了了，官员这拆了。 哎，小二，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 怎么没意思了？ 英雄不问出处。 哇，关键的第一桶金我挣到就 OK 了。 那挺好。那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现在东三环有一德北窑，你知道吗？ 哎，大北窑啊，不是德北窑哈。 我们那片有一个专属名词， 叫什么？ 叫茨波德商圈，可能有了解的。哎， CBD 哥， CBD， 您这北航也没学，连大写还没学会呢是吧？还茨波德还小写呢？还是 我说怎么大写？ 没有，干人叫 CBD。 CBD， 哎，我就在那裤衩后面，知道吗？ 那后边可够味儿的。你这身体也受不了啊，这小脸越来越黄了，可。 不是那裤衩楼啊， 咱不给人起外号行吗？那是中央电视台啊。 你说这外号吧？ 你说这块外号呢？ 我就在咱对面。 对面哪儿啊？ 国贸三期。 啊，三期是好地儿。 哎，大的 office， 高级写字楼。 哎，徐宇泽，你知道吗？其实当我进入 office 的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真的，我觉得以我在跟你 talking 就蛮 low 的。 这一上裤衩里头上班去，这雌性荷尔蒙长这么快吗？ 没有，我们平时那么讲话的，对，就这样的，对。 你家那锅里是差多少水呀、啊？老往里兑兑的。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啊？ 对， 我还乐意问他，你看见没有？这么人，您把你这上班那全套给我们来一遍行吗？ 可以啊， 我们也听听。 一进入 office， 您来了这个， 我整个 feeling 都不同了。 怎么不同 ？Hi Tom， Hi Jerry， 这我倒老看这个。猫和老鼠，哎，猫老让这耗子欺负我，知道吗 ？Tom 是我们男同事的名字。 你们这男同事太没有学问，他还起了一个猫的名字。 Hi Tom， Hi Crystal， 这是什么名字？ 女同事 Crystal， 女同事也不好了，看着。 很高兴的，我们 marketing 一起开一个 marketing 是什么东西？ 市场部， 市场部、啊。 marketing 开一个简单的例会，对，应该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哎。下回在我这 Q1 早说。 哦，你知道这个？ 我知道这个。 哦，太好了。 你是奥迪 4S 店的，对不对？你卖 Q1， 那汤姆卖 Q3， 那叫什么偷？那娘们儿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前台接待。 不要说，您不要这么安排了啊。Q1 是第一季度。 怎么到你这儿又改了第一季度了？怎么？ 希望那个。到哪都是第一季度、应该总结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整个的 marketing 公司还是蛮努力的，对、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平时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 这个是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 推忙 推忙、 平时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今天在一起还蛮难得的，应该总结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整个的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idea 是什么？ 招 招，你看他这解释都接地气儿。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有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费用的整体险些没有 cover 住，对。 cover 又是什么？ 钱不够花了。 听明白了。 当然，蹦迪到 Q2 之后，简单的 copy Q1 的 copy 又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啊， 我问问咱不知道。 用原来的。 行，用原来。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更不能 copy 别人的 idea。 我觉得那样作为 marketing 还是蛮不道德。当然具体到 Crystal， 你作为个人，我觉得你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这样完全就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整个 marketing 在公司还是蛮重要的，我希望在 Q2 team building 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能够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 我觉得我们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一个 one team， 像 family 一样，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Thank you。 一句没听懂。最后说了一个咱们大伙儿一起晒会儿，那是什么意思？ 晒会儿就黑了。晒会儿晒而分享。 哦，倒是有点意思。 对， 大伙儿都鼓掌认可了，你知道吗？ 对， 但是你呢就跟你们那一嘎达说没劲。知道吗？你得找那个哪儿人多，你得上哪儿说去。 哪儿啊？ 这么说多好玩呢。啊，你澡堂子，找到人扎堆的地儿，你进澡堂子你就这么说话，没人敢小瞧你， 是吗？ 哎，必须得治。 我一进澡堂子， 对， 脱完以后啊，哇，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 对， 脱了跟穿着飞令肯定不同。澡堂子里多热呀、啊！ 嗨，汤！ 澡堂子里也有汤姆， 那搓澡的。 哎呀，他也不是怎么认识这么些个汤姆。 嗨，汤！你要是不逼得，先给我搓呗。 不是您这是人话吗？您这不忙不推忙就先给你搓。 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今天你要给我搓澡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搓澡，搓澡，搓澡能有什么招啊？ 他在手上绑了一丝瓜瓤子。 对，他是要搓澡，他是要刷碗呢。绑丝瓜瓤那个搓澡巾， 反正挺拉的。 哎，那是搓澡巾。 哇、啊哦，这个 idea 蛮 OK 的。当然，我觉得今天的氯化钠和 milk 就不用了。对， 盐跟奶今儿都不搓了。 对， 为什么呢？ 我怕费用 cover 不住。 费看就钱不够花了。嗯。 Tom， 我希望能够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 哦，体现他专业的一面。 对 对对对 ，Tom 也是这样讲话， 也得这么说话、啊。对， 刘先生，你可来了， 你俩这是一套吗？ 啊，不瞒你说呀，我都一个 Q 没给你搓了。 他一个季度都没洗澡了。 今儿我一定体现我这 professional 的一面啊！ 你咋个体现你普尔翻身闹的一面呢？ 我觉得在那十五分钟它是完美的。 哦，是吗？ 哎，无论是肩膀头还是胯骨轴，无论是大肚脐还是脚丫泥， 行了，我都快吐了，我都快吐了，刘老师，你说就行了。 在那一刻，我的 body 是 beautiful 的， 啊、漂亮。 那种成绩，我完全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想跟大家一起 share。 好， 哎，我先别 share 了， 你得 share， 可不能 share。 为什么呢？ 我还没穿衣服呢， 太困难了。谢谢 啊，谢谢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好多好演员，我们随便说一个吧，好吗？因为今天来了好多小朋友， 今天 是吧？哎，我以为儿童节呢，要不是因为穿着大衣，你知道吗？很年，我觉得你看刚才我说你是小孩，说应该是那个，应该是那个， 对，人家都懂。 哎，你敢说我，你等着呢啊！ 嗨。你没事，人家大人还在 啊，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开玩笑，就是相互学习， 对， 真的是小孩有很多聪明点。你看孩子多大了？十岁了有吗？哦，刚九岁，嚯，就这么会接下茬了，不错啊。 嗨、啊，您到底是夸人家还是夸人家？您 其实我像他这么大，九岁十岁的样子，我们也在少年宫，就是老的少年宫景山那儿学习表演， 是吗？ 哎，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全球的讲故事大赛，也是还 全球 啊，对。 您这成绩怎么样？ 哎，成绩不错。 嗯， 当时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就给我刷下来了，啊、哎，还是不错。 胡同都没出了。 这样吧，我把当时这个参加比赛的状况来一遍，复原一遍，好不好？ 你给学学，我们看看。 啊、好，来，谢谢。 来一个。 哎，干嘛呢？ 什么意思？ 少先队队里哈。 少先队队里有这么静的吗？ 你没入过少先队？ 入的晚， 都这样，你别老破坏艺术完整性。 得嘞，您那都是艺术啊。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就是这么被刷下去的。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哎呀， 故事的名字叫《自相矛盾》。在中国的古代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哦、 在一个热闹的集市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嗯、 在集市的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在卖武器，他卖的什么呢？ 什么呢？ 卖矛和盾 啊，自相矛盾。 这个时候年轻人拿起自己手中的矛，大声地吆喝道、 嗯、 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谁来买我手中的矛、嗯、这是世界上最锋利的矛，没有哪种盾能够阻止它、 哦、 又过了一会儿，他拿起自己手中的盾，大声地吆喝道，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谁来买我手中的盾，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没有哪种矛能够戳穿它。 打自己变的。 过了一会儿，一个白胡子老人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嗯、 蹦字儿，呵，这他塑造的男性都这么阴柔，你看见没有？ 年轻人，如果用你的矛戳你的盾会是怎样的呢？ 怎样的呢？ 年轻人听过之后彷徨了， 还彷徨了。